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我们在节目时间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说一说啊，我国唯一专门研制黑土的保护的科研院所近日是揭牌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一会儿呢再和大家说一说黑土地。 黑土地被认为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作为黑土地大省，黑龙江拥有黑土面积 1.56 亿亩，占东北黑土面积的 56.1%。 近日，全国唯一专门以黑土保护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研院所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正式揭牌启动。当天还同时在线举行了东北黑土保护利用与粮食持续生产技术高峰论坛，旨在邀请专家赋能黑土、百脉龙江。论坛邀请赵奇国等11位院士和20位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相聚云端，为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的发展顶层谋划，为东北黑土保护利用和粮食生产把脉会诊，助力黑龙江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大家呢知道东北有很多特产啊，哎，什么菱蛙呀，啊，什么各种菌类呀等等啊，这个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其实就是黑土，黑土地才是东北真正的特产。而且呢，就全国而言，东北的黑土地的质量那绝对是非常好的。其实不仅仅是全国啊，我觉得放眼在亚洲，东北的黑土地的质量那都是杠杠的。这个呢也不是我在这儿瞎说，我曾经啊去听过一个报告，当时呢做报告的这个主讲人就是一位专门研究黑土地的嘉宾。其实呢他跟我们也说了很多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说呢随着土壤退化呀，随着土地的过度开发呀，其实东北的很多黑土地啊是在这个总量啊是在不断的变少的。所以呢现在就要加紧对于黑土地的保护，另外呢也要加快对于黑土地的研究。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耕地中的大熊猫黑土地保护的相关话题。以下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恐龙。我国呢是发现了迄今最为完整的恐龙胚胎的化石，来听一听相关情况。 由来自中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机构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2019年起对一个完好保存在氮化石里的恐龙胚胎进行了研究。日前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块迄今为止科学记录最完整的恐龙胚胎化石属于一只没有牙齿的兽脚类恐龙。有关专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研究恐龙的发育、繁殖以及古生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悉，该化石是在江西赣州的皖白垩世地层中发现的，目前馆藏于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该博物馆将这个标本称为英良贝贝。英良贝贝的头骨保存较好，有着短高且无牙的特征。据标本分析，英良贝贝最终被确定为蟹蛋龙类。 再跟大家说一声啊，蟹蛋龙，嗯，这种恐龙呢并不是像名字当中所说的这样啊，蟹蛋龙其实呢不偷蛋。为什么叫蟹蛋龙呢？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当时呢蟹蛋龙啊被科学家发现的时候，那个化石的形态实际上是龙妈妈在保护龙宝宝，后来被科学家认为说这是另外那只恐龙在偷蛋，就把它叫蟹蛋龙了。实际上关于恐龙胚胎化石的发现，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呢通过胚胎的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个类型的恐龙、那个年代的恐龙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有利于呢我们更加的了解恐龙这个族群。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也很有趣啊。科学家呢用一种新的元素生产出来了一种最为灵活的自适应晶体管。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各位听一听。 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奥地利维也纳工业大学没有依靠硅基晶体管技术，而是利用者生产出世界上最灵活的晶体管。 这种新型自适应晶体管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切换，能执行不同的逻辑任务，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芯片设计的可能性，并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甚至逻辑领域开辟了全新机会。研究人员表示，使用者是因为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电子结构，这种结构为晶体管带来了新的自由度，我们可以利用这一自由度让晶体管实现所需特性，例如可以将逻辑电路中的与非门切换到或非门。他解释道，到目前为止，电子设备的智能只是由几个晶体管的互联实现，而每个晶体管都只有相当原始的功能。在未来，这种智能可以让新晶体管本身的适应性来实现。由于适应性的提高，以前需要160个晶体管的算术运算，现在可以用24个晶体管完成。这样一来，电路的速度和能效也可以显著提高。 这个技术呢，如果接着往下去发展，而且呢，在工程化、实用化、商业化的角度还能够向前再走一步的话，各位，今天啊，我就把话放在这儿，它未来一定会改变我们现有的计算机的速度，包括整个计算机底层的构型可能都会被改变。为什么呢？现在呢，咱们整个的加工技术啊，已经是突破了5纳米啊，已经向4纳米的成熟制程、先进制程来挺进，最终呢，可能还会走到3纳米啊，甚至有人说未来有没有可能1纳米呢？但是如果真的走到1纳米，那就是真的走到头了。为什么呢？纳米的这个尺度啊，有多小？1个纳米相当于是3个原子并排的啊这个宽度，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小的空间。甚至有科学家说呢，别到1纳米，你到3纳米的时候就会出现量子隧穿的效应，因为啊，这个距离实在是太窄了，那么彼此之间的电子就会跑来跑去，进而呢会让计算机呢算错，来影响它的准确性和速度。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啊，它并没有依靠硅基技术，而是使用的一种新的元素，啊，这种元素呢叫做锗。那么在这个元素新的应用当中呢，首先晶体管的数量是变小了，第二呢，它还能够有一些自适应的特性出现，这个很有可能在底层就会大大的提升计算机的算力，希望这项技术赶紧实用化。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炭疽毒素很有可能会缓解实验小鼠的疼痛。 近日发表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显示，致命菌炭疽杆菌释放的炭疽毒素可缓解小鼠疼痛。研究发现，炭疽毒素或许是一种新的潜在镇痛疗法，但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明确其具体作用机制和它在其他生物体内的潜在关联。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叫做水肿毒素的炭疽毒素处理小鼠，他们发现其能降低小鼠对疼痛刺激的敏感度，这些刺激包括热度或针刺。这种效应需要依赖能表达炭疽受体的感觉神经元。虽然水肿毒素减少疼痛信号传导的确切机制仍有待明确，但水肿毒素被发现能阻断小鼠和人类干细胞模型中感觉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导。研究人员认为，对炭疽毒素衍生物与疼痛受体间相互作用的这一新认知，或能推动新研究工具的开发和镇痛药物的改良。 这真的是非常有趣啊！关于炭疽呢，如果人类面对这样的病毒，大家肯定是会躲都来不及呢。但是呢，没想到在炭疽的身上还能够找到呢治疗小鼠的某些病症的这种机会。其实这也是说明啊，自然界当中真的是一环扣一环，天底下绝对没有100%的绝对的毒，也没有呢100%的绝对的善。其实就看呢怎么用这些东西，这些元素呢用在合适的地方，真的是可以救人的，也是可以呢救命的。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有趣的科学新知，接下来呢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咱们来说一说手机，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折叠屏。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每到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时候，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概念就层出不穷。几年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柔性屏、折叠屏，似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声音了，甚至有消息传出知名折叠屏制造商面临经营困难的情况。而近一段时间，各大手机制造厂商似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还有折叠屏这件事儿，纷纷推出了自家的折叠屏产品。正所谓手机屏幕再折叠，能否开启新世界，各大手机厂商 商为何纷纷推出折叠屏产品，折叠屏的市场前景究竟怎样呢？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手机折叠未来和解。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本期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与折叠屏有关系啊。折叠屏手机、折叠屏的一些其他的电子设备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已经相对比较常见了。为什么我要说相对呢？那是因为像过去的一段时间，华为啊、三星啊这些品牌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呢都很贵啊，动辄一两万块钱，普通人呢一般也是消费不起的。但是在不久之前，我看到呢 ，OPPO 推出了一款折叠屏的手机。其实我们也不算是打广告，因为今天呢，我们会把很多做折叠屏的手机的厂商呢都说一说。为什么今天要说 OPPO 的这款手机呢？那是因为它发布了折叠屏以后啊，很多的媒体又在重新讨论折叠屏手机的未来。这几年呢，我们看到啊，折叠屏的手机呢进入到了某些人的生活，但是呢，有些人也反映，其实这个折叠屏啊，就是打开了以后才好看或者好用，在没有打开之前，它的确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除了很难单手使用之外呢，折叠屏的重量也比较重，而且相关的这些适配呢做的也不是很好，甚至呢也有人表示，折叠屏的手机可能就是一个噱头，就是一种流行的现象，在不久之后可能还是会被市场所淘汰。但最近呢，当 OPPO 所发布了折叠屏的手机之后，其实讨论折叠屏手机的人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呢未来啊折叠屏的手机到底会不会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黄浩你好。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呢，我关注折叠屏手机啊，并不是我本人对于折叠屏多喜欢，而是我发现这个现在它成为了一种大家讨论的现象。那么黄浩，在你看来，大家纷纷讨论折叠屏的手机，是因为 OPPO 的这款手机呢它的营销做得好，还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折叠屏手机的这个形态已经成熟了，可以走进更多人的手中了呢？ 折叠屏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已经用上了，那有很多朋友在用上之后也选择了不用它了。其实用或者不用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一个理由。我举个例子，比如大家都承认说之前上市的几款卖到非常贵，就是15000以上的有两款折叠屏产品其实很好用啊，也很喜欢，也很能代表自己的一些这种身份地位的，但是它为什么就不用了？那么有几个原因，一就是当你发现有很多人是在购买这种昂贵的全面屏，就定价比较贵的产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其实定价高，可能对部分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当你发现，比如说，我是否是在所有的场合都需要打开它，这是一个产品逻辑的一个问题。大家会经常形成一种逻辑，是我用折叠屏，我就是一定要打开使用，把它当成个平板使用的。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想过，你不是不可能在所有的场景下都使用那个平板模式的。 嗯，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它合上之后能不能好好的使用？那有的产品合上之后其实是不太能使用的。举个例子，有的折叠屏产品是不是已经上市的哈，它合起来之后，它像遥控器。 嗯， 那么这个其实在你使用的过程中你是非常非常别扭的，那么无形之中就降低了你对就买回来之后对于这款产品的适用性的一个体现。再有一个就是在你使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折叠屏它可能在有些时候它并不能正常的替代一部普通手机的一个握持性，比如它的可携带性、它的续航能力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市面上上市了这么多零零总总的折叠屏产品，但一首先它的价格会拦去一部分人，那这部分人就可能在一开始在就是在他的购买行为的时候他就不会选择折叠屏产品。所以我们能看到新上市的那款产品，因为它的价格是比较亲民的，所以首先在这部分它可以吸引一部分用户。因为新上市的那款产品啊，上周发布的这款产品，其实它的价格区间已经跟普通的手机没什么两样了。因为比如说它的价格是在7000到8000这个档位，可是其实这个8000到8000的档位，我们去买一部华为的高端产品或者是 iPhone， 这是一个非常就是 对，它是几乎是同一个价格区间。当价格的区间已经差异非常小的时候，那么就会让消费者有产生进一步想了解它的一些动力。好，而且那款产品我觉得做的有几点上是属于，就那款产品它非常像一个对之前上市的所有折叠屏产品的一个总结。啊，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讨巧的事情啊。虽然那一家厂商他之前是非常擅长于打广告或者做营销，但是如果从产品本身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讨巧的产品，就是它做了很多博采众长的事情。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有很多用户他并不喜欢我，因为举个例子，我们在公共场合上，比如说我们在公共交通设备上，或者是你在电梯里头。举例子，就电梯里，你是不可能把这个手机打开当成一个平板在用的。那个场景是一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是一个很蠢的场景，或者你觉得说你在办公室、你在电梯里是不是就是个领导的样子？但是它那个合上之后，它就是一个普通手机的大小，甚至比普通手机还要小。其实那个应该是一个 iPhone 13 mini 的大小，是一个你可以单手握持掌握的大小，而且它不是遥控器。它是一个正常的手机尺寸，那这个就会让很多的朋友觉得说，哎，这个在某些的场景下头，它满足我的需求。再有一个，它的确是在某些技术上比现在上市的，已经上市的折叠屏产品它要做得好，就是那个折痕那个事情。因为，新上市的那款新发布的产品，它是集合了之前上市的两种产品的优势，比如说大家喜欢华为那种产品，或者因为华为和摩托罗拉之前用的是这种水滴式的一个转轴，水滴式转轴的好处就是它的转轴的这个它的折痕是比较少的。但之前呢，采用水滴转轴的手机有一个小问题是它的内屏在不是转轴的地方其实不够平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产品采用的这个屏幕啊，内屏幕是塑料材质的，其实就是塑料，所以你会看到说，如果像很多人有指甲，那么指甲在这种材质上头稍微的碰碰或者刮一下，就会有个凹痕，啊，那久而久之你就知道它内屏会是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很明显的一道折痕啊，但是会看得满屏幕坑坑洼洼，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而另一个厂商就是三星了。三星因为自己有一项独特的一项技术，材质的一项技术叫 UTG 的这种超薄柔性玻璃，就是它虽然是可以折叠的，但它的本质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置的玻璃。那么一旦知道玻璃，你就知道它的抗刮和耐划特性其实是要比塑料是要好的。但是呢，之前的三星用的那个转轴啊，它又是个 U 型轴。所谓的 U 型轴就是类似于你把那个纸直接折一下，那中间是不是会有一道很深的一道沟，对吧？ 对。 用的久而久之，因为它第一代产品甚至还没有解决好一个问题，是它的耐用性问题。因为第一代它的那个小折叠的翻盖机就是 Flip，三星的 Flip，甚至出现了大批量的中间会断裂的情况，因为对你折的比较多，所以大家既喜欢这种 UTG 的这种柔性玻璃的表面的相对平整，就是在不折叠地方的平整，但是又喜欢那个水滴式转轴的这种，就是不会在中间给你留下一个特别深的那个凹槽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款产品，就是刚上市的这款产品啊，它是两者兼而有之，它采用的既是这种水滴的轴，它又是用的这种就是 UTG 的玻璃，这个组合在市面上是第一家。对，所以他，你看他发布的产品其实是比较晚的，相对于别的厂商，我们经常开玩笑，因为我很早之前，2年前我就知道 OPPO 在做折叠屏，然后我当时跟就是也跟厂商的朋友们去聊，去开过玩笑，我说人家都进厂吃肉，你们还没有上餐桌呢，但是就是。你会发现，晚到的产品可能有晚到的好处，这个对所有的消费电子行业都是一样的。因为晚到了之后，它可以看市场上的产品，哎，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对，可以吸引大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优缺点，然后博采众长。所以我觉得是这款产品，它首先客观来说，它的价格，它的确解决了很多市面上的这种问题，才会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青睐。但我觉得，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说，最能激活它的其实是价格，因为，举个例子哈，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用户之间其实对品牌是有偏好的。刚上市的那个产品，其实坦白来讲，对很多的高端商务人士啦，比如说那种 因为公务人士可能吸引力不是那么的足，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的公务人士，很多商务是可能天生对华为、三星这样的品牌有好感，但是新进品牌的好处是用比较低的价格是可以吸引不是那个群体的很多用户去关注它。那么，而且这家的也有一个好处，这是我们讲消费电子厂商必须要做到的一个部分，是它有足够多的销售渠道和网点，可以让很多的用户摸到它。那因为大家对于一个卖七八千的一个产品，其实是有天生的一个就是感觉是，虽然它是便宜的产品，但毕竟还让我花七八千，我得去看一看、摸一摸这东西到底怎么样。因为之前也有厂商是卖了这个价格的啊，另一家厂商，但是那家厂商的产品就这次被拉出来比对，大家觉得另一家厂商比较便宜，因为到双十二期间，那家厂商甚至只要卖6000多块钱折叠屏，觉得那家，但是那家厂商的产品其实并没有获得这么好的口碑，因为大家看到产品后觉得那家产品不成熟，就是 OPPO 的这款产品可能上市来，它的感就是它的产品的表现是更加成熟的，所以我觉得它能激活这个市场的讨论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当然，讲到前头价格是有一点，二它的产品本身一点，但是产品本身你好不好，你不能只停在广告上头，而要让大家摸到，其实它的花了这么多年建设的渠道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也能看出它那个产品的口号，我觉得那产品口号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叫从尝鲜到常用。对，也说明了就是很多人对折叠屏的一个态度，因为的确很多人之前他对折叠屏的态度就是尝鲜，他觉得那是有钱人的玩具啊，而不是一个就是实用的工具。但是实际上，手机要真正的做到能让普通消费者觉得我能够日常使用的话，他首先要满足工具的属性。那么工具包括几个方面：一，它是通信的工具，它是你的交互的工具，它甚至是你多媒体娱乐和获取一定的这种，社交价值的工具。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款手机的价格比较便宜啊，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是七开头，然后往上走，也没有突破万元。那么另外呢，像早些年上市的折叠屏的手机，我们就以华为为例，它的价格呢会接近2万元。那么这款手机的价格只有华为的手机的大概的一半多一点。那么价格这么低，质量是不是会有保证？以及在未来的易用性，包括它的这个产品的寿命上，能不能做到一定程度的及格水准？还是说，在你看来，它其实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会超越我们刚才说到的比较贵的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呢？ 一来啊，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供应链物料的价格是会随着这个就是时间推移降低的。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市面上已经有卖到6000多的折叠屏产品，对不对？那么其实证明说，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会降低的。二来呢，其实我们知道手机产品不只是折叠屏本身，因为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它折叠屏本身或者是这个部分的成本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会存在别的部分的差异。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华为那款产品，它的拍照规格的确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华为它自己那个拍照部分，比如说它常规的拍照手机，它也卖得很贵，对不对？比如说像早些的 Mate 的系列，跟那个奢侈品牌的联名系列，它要卖到1万多块钱。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说，超脱于折叠屏本身之外的部分，那它也可以去做一个别的部分。那 OPPO 这款产品呢，它就倾向于它的定位部分，比如说它的拍照，它的确做的没有这个华为那款做的那么好。对，再比如说，它有一些原材料的选择，你会看到它规格是相对比较低的，比如说是那个充电，它的充电，因为我们知道 OPPO 其实大家对它的一个很好的，像是这个 OPPO 的手机充电特别快，对不对？那么它有很大的这种就是很好的这种快充的技术，但其实这个产品并没有采用 OPPO 最引以为傲的那个快充技术。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小机身里头，它要去塞下更高容量的电池，就必须选择容量密度比更高的电池。其实就说明它做产品的时候，它是要考虑这个产品的对应人群的。那它可以去塞一个更大容量的电，就更快速度充电的电池，但它的电池容量就不会那么的大。对，那么这些选型，其实我们知道做一个产品的话，是考虑到选型的一个部分的。比如说，它甚至可以，这个产品还可以做到它的充电又快，它的电池容量又大。因为要知道，这个体积应该是小了接近三分之一的这个手机，它的电池容量甚至比华为那个还要大。对，但是如果它 做得更大，或者冲电速度更快的话，这个机身的厚度，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不接受了。所以，其实你能看到厂商去定义一款产品的时候，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部分。就是我如果做出来之后，我在现有的这个产品形态跟现有的产品条件的限制下头，我能不能把它做成什么样？再比如说这个产品，你看它的定位，我们刚才讲到哈，比如说华为和三星，它可能天生更会吸引商务人士的一个选择。但你反过来看这款产品，这款产品有些功能其实是用早前的华为或者是这个三星折叠屏用户，他就不太会，就是享受到的那种乐趣。OPPO 这款产品的自拍非常好，而且它的尺寸介乎于就是之前这种小折叠翻盖和大的这个平板的这种折叠之间。那你说会不会有一些之前想买那种三星的小折叠的女生跑去买了 OPPO 的这一款折叠屏？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大小、它的品牌的整个的调性，甚至它的功能，比如说它有一个可以打开悬停做自拍的一个功能，它里头放了一颗3200万像素的一个自拍，那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是通过不同的功能啊，不同的整规格的定义去改变了它的价格。倒不真的不是说质量问题，因为我相信在品质这件事情上，其实一线厂商们都应该做到是一视同仁，不应该说你卖10000多的产品跟1000多的产品，你的质量等级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很多产品的千元机，它的质量等级依旧很好，很抗摔，摔了可能连屏幕都不太容易，就是碎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的规格啊，他们的性能那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质量，我觉得质量跟它的性能、规格、功能其实是要分开看的。一线产品，好的产品，你不管在做多少钱，你的质量都是要保证的。当然，这次就是厂商们都很强调这个事情，甚至强调说这个产品掉落在地面上的时候，它会有多少的防护性。发布会上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哈，因为很多人是很担心那个就是转轴的那个质量。我们知道，就是包括我们在家里头去讲那个门窗的转轴质量的最好的一件，就是最被经常谈及的一个事情是它是否能够合拢。因为有些折叠屏产品折叠到最后，你发现它还真的关不住了，就是它的那个轴会松。它发布会上展示了一个，就是把那个折叠屏两个夹在一张纸上，然后把那个纸给提溜起来，那个手机不会掉。它以此来展示它自己的这个轴有多好。其实就是厂商有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感觉上很荒谬的场景，但是有时候就是厂商可能也想通过这些荒谬的场景向大家展示它的东西质量多好。这就跟你去那个就是装修市场，你会看到，比如说你去买那个就是一些这种钢化玻璃产品，这个销售员一定会拿着一个锤子在上面砸一样。你会觉得这个场景我不要看到，我相信你东西很好，但是他是通过一些极端场景向大家展示它的品质够好，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厂商要想去做到这些产品的话，它不应该在质量这些问题上去做折扣。它比如说它的功能，它的一些产品的规格配置，可能是受限于它的价位成本有一定的变化的，但是品质质量这个事儿，它是一定要保障。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折叠屏的未来。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家生产折叠屏的厂商叫柔宇科技，柔宇科技呢，因为发不出工资了，然后上了很多新闻的头条。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不是也意味着折叠屏它在生产端也许它的市场销量没有那么好，所以导致呢柔宇科技出现了经营的问题。但同时呢，最近我也看到一些媒体报道，苹果在下一代或者下下代的手机呢，也会有可能推出折叠屏。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在苹果的眼中，折叠屏可能会是未来的某种发展方向。你怎么解读这两家企业各自不同的思路和现状？ 首先我们要说的事情是两个事情，其实在事件的本质上啊，不是一件事情。柔宇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关于柔宇这，如果你关注过柔宇这家公司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它的经营思路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跟柔宇同时起步的，包括国内是，其实是国内的几家做屏幕的大厂，比如啊，你像唯信诺，比如说像这个京东方，还有像华星光电。我们需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都是做屏幕的供应链的厂商。柔宇最大的失误在于，它没有在早期就开始深度的介入跟中下游厂商的合作，而是要自己做终端。我们知道，在终端消费品的一个领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消费者或者在你市场中的一个地位跟知名度的问题。 那比如像 BOE，像这个京东方或者是华星光电，他们就非常聪明的和市面上成熟的厂商进行了合作。我举个例子，华为的折叠屏产品使用的是京东方的屏幕和京东方的柔性屏，摩托罗拉的 Razr 使用的是华星光电的方案，小米的这个内屏用的也是华星光电的方案。而且我们知道柔性屏幕的形态非常非常的多。它不是只有折叠屏这一个形态，比如大家时常在生活里用到的这种曲面屏啊，双曲面的屏幕，它只有两边微微一曲，但是这个也是柔性屏。还有市面上还有很多的产品，它是直屏，但它用的也是柔性屏。那很多人要问，为什么直屏的手机要用柔性屏呢？就是完全直屏的，比如苹果那个就是啊，苹果那个就是叫它叫柔性直屏。柔性直屏的好处是，它没有那么厚的一层玻璃基板，也就是它不是所谓的硬屏，它可以让手机变得更轻薄。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直屏手机，它非常非常轻薄，但是它其实是柔性直屏。那比如说像华星光电、像这个京东方，还有像唯信诺，在柔性直屏的供应上其实非常非常大力的。那我觉得柔宇在当时经营思路中走了一个弯路子，因为我柔性屏产出来之后，你厂商怎么用，其实是你厂商的事儿。我可以做柔性屏，我因为屏幕本身你平着用，你卷着用，你折叠着用，那是厂商的事情。可是柔宇当时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就是他所有的什么，他就一定要做那个可折叠的屏幕，其实是帮自己的，给自己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枷锁。那你看，京东方啊，这个华星光电啊，还有像唯信诺，还有像天马这样的厂商。这是国内另外其他四大这个 OLED 供货商，还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个领域里的就是领头厂商是这个三星啊。你想怎么用我就给你怎么用，你想要柔性直屏性我给你出，你想要这个双曲面出，你想要这种就是我们讲这种柔性的折叠玻璃我也有。所以我觉得柔宇很大的一部分在于它的这个经营思路的问题。它其实早年有非常多的好的客户，比如说有一客户是空中客车。大家可能没想到飞机上怎么用柔性屏幕。我们知道飞机上我们的前面有那个娱乐系统那块屏幕，那块屏幕对，其实是用液晶屏幕做的。以往传统的液晶屏幕都是用的那种硬屏，或者是甚至是老的 LCD 的屏幕。但是我们知道飞机现在这几年是很讲求它的轻量化应用的，而飞机上的复合材质越来越多。如果那块屏幕它变成了全柔性屏幕的话，它对于飞机的减重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甚至也更符合现在我们讲的碳清零那个政策，因为它消耗的航油会更少。所以其实空客是柔宇的一个客户啊，还包括说像很多我们的家用电器上头，家用电器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智能化，那么它的比如说它的某个部位部件上我要放块屏幕，但是以前的逻辑是你在这要放一个屏幕，我是不是就得把它做成一个直的？可是，如果工业设计上一个家电上它没有那么多直的部分的话，那就很难放屏幕。而现在它可以通过，哎，在把手上头做一个小的一个弯曲的柔性的触控或者屏幕上去。这个其实包括格力也是柔宇的客户，我觉得这其实是柔宇之前做的很好的部分，但是它没有把这个部分发扬光大，尤其是在屏幕的功能的部分，因为柔宇的技术能力其实并不差，所以这我觉得更多的是它的经营思路问题，而不是说柔性显示的产业出了什么问题。反过头来，你说后面一个新闻哈，你说苹果它也要做柔性屏，也要做折叠屏，我其实很负责任的说，所有厂商都在等着苹果进场，苹果一定会做，就是这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大势所趋。苹果，但苹果也是一个很鸡贼的厂商，你看苹果做所有的什么东西，它都是一个后发先至的态度，就是我可以等到市面上的供应链都成熟了，由我足够多的选择余地我来挑，而不是说让我当吃螃蟹的人。因为比如说像华为、三星，我们讲它还包括摩托罗拉，可以说都是折叠屏市场里头吃螃蟹的人，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结构性的尝试，做了很多市场定位的尝试。就比如说三星啊，尝试的做出了这个 UTG 玻璃，摩托罗拉是第一个做那个水滴转轴的，然后包括说摩托罗拉是第一个做这种小翻盖的产品的，然后华为它是第一个把那么高的影像规格做在折叠屏上的，而且也做了很多的对应的一些设计，所以苹果一定做出来产品会跟 OPPO 的产品有一点点像是，它是博采众长的，它会用到一些被大家验证过了、很熟悉而且很靠谱、很稳定的一些设计。 那么就是 OPPO 这个产品已经能看到一些市面上这种被市场验证的靠谱的、合格的、优质的技术的集合了。那么后面我觉得大家能在苹果的身上看到的会可能会更多。所 对。 以，其实我们讲这两个事件发生在一起并不矛盾，因为楼宇的事情，我们可以讲它是一种技术路线的选择，或者一种商业策略上的一种不，就是一种不成熟。它可能过早的坚持了我一定要做纯折叠、全柔性的一个部分，而放弃了说我在这种市场还不成熟的早期，把柔性的领域打开啊，我可以去做这种柔性直屏啊，这种曲面屏啊，它当然他们现在啊，就最新的一个，我了解的柔性里面情况是，他们也不再执拗于说我就要做全柔性产品啊，我的什么就是我这个我产的面板，我的这个结构我必须用在全柔性，必须折叠，他们现在也开始给普通的这种，就是柔性直屏啊，或者是这种，曲面屏的领域去出货了，对，所以这个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在早前的时候，当这个市场比较小的时候，你要想办法从别的市场里要一些营收，比如京东方和这个 BOE，他们就很务实的选择了说，我可以上别的领域要货。再比如说，折叠又不是只有折叠手机，对不对？笔记本也有折叠，你像那个去年的时候，联想发布了 ThinkPad X1 Fold。X1 Fold 折叠屏笔记本，哎，那个产品其实也是一种全新的思路。那款屏幕的供应商是华星光电，对，所以其实就是折叠和柔性显示领域在未来是非常非常有前途的一个领域，方向是没有错的，重要是看你把握的是哪个部分的用户。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商，国内四大厂商，应该在明年就会全部的介入折叠屏领域了。然后呢？电脑厂商除了现在全球第一的联想之外，像一些品牌，像三星已经开始介入这个折叠屏的笔记本的市场了。所以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有了2年，我觉得是各家厂商的这种躺雷跟过这种深水区，就是不知道它能做成什么样，以及不知道做出来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人买。那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批用户，第一批用户一定会给他一些反馈。那么反馈了之后，我觉得后面，包括综合成本的下降，包括像 OPPO 这种，它可能对产品定位有了更好的思考的产品，以及苹果后面进场，那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在日常的生活中去接受，并且慢慢的把折叠屏当成自己的一个日常用机，也就是 OPPO 提出的那个口号了。我觉得从口号本身而言啊，商业上而言，那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口号，也是折叠屏产品未来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对，看来人手一部折叠屏的时代是即将到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再次感谢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 也同时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真好骗。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真好信。 大家好，我是甄家大哥，真知道。 大家好，我是甄家，我不是甄家的。 要向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在我们家借住的小朋友团团，是个可爱的初中生。不过团团今天就要走了，所以我们决定 把甄好骗叔叔的游戏机送给我。 叫谁叔叔呢？都叫好几级了，我怎么就虚长一辈了？ 不是虚长，是实打实的老。你看看你那粗糙的皮肤，团团没喊你爷爷，你就该庆幸了。 就是。 不过团团啊，你还是要好好学习吧，游戏机就别想了。我们倒是可以给你做一顿好吃的，说吧，今天想吃什么，姐姐都给你买。 肉，我喜欢吃肉。 没问题，说吧，想吃什么肉？ 肥肉啊。 哈哈，这个回答还真是清新脱俗啊。我只知道油腻中年，都不知道还有油腻青少年。 团团，肥肉都是脂肪，吃多了不好。 谁说的？我上周学英语，我听了那个 BBC 广播， 人家英国的科学家可都说了，肥猪肉是十大营养食物之一。 那我到底是该怀疑英国的科学家，还是怀疑你的英语水平啊？ 二姐，都没错的，我也看到有科普文章啊，是这么说的。我还正准备买个五六斤肥猪肉啊，回来做咖喱肥肉、卤肥肉、肥肉炖肥肉。 你快别说了，听着都这么油腻。我要先去吐一会儿。 你们不要怀疑了，我跟甄好片叔叔说的那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事儿。 就是啊，看到我们科普界后继有人，我真是太欣慰了。就算你叫我叔叔，多叫几集我也认了。 是你们传谣界后继有人吧，甄好片叔叔。你们说的那个新闻我也看过，肥猪肉凭借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且能提供维生素 B 和矿物质，位列全球最营养食物的第八位。这个说法确实来源于有依据的科学论文。 肥肉加油，肉类之光， 肥肉厉害，健康之王。 哇，肥肉真好，买肥一筐。 都给我打住啊，肥肉虽好也要讲究搭配好吗？你们一个一个的别这么激动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在论文当中，研究者是按一种食物在所有组合中出现的频次，而不是一种食物的营养程度打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排名是指哪种食物更适合用于膳食配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更可能满足每日营养需求。而你们的肥猪肉啊，凭借着丰富的脂肪、一定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较百搭，因而出现的频次多，得分高。所以啊，BBC 的解读是错误的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大哥，到底什么样的食物才营养呢？ 评价食物的营养高低，仅从单一成分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说这个也没有意义。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食物，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食物，合理搭配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网上呢有很多的营养食谱，你们都可以参考。 好吧，那我吃啥都行，我不挑食。甄好片叔叔你说呢？ 哎，你喊谁叔叔呢？ 统一战线这么快就瓦解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